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61集，兰州。衣衫被推高，月光般流泻出来的肌肤触感冰凉，没有抚摸，只有撕扯。浓稠的夜色里化开了一泓春水，萧迟夜掬着这汪水，他从情潮里艰难地撑起身，在喘息间看见沈子川的眼睛，这双眼睛里没有一点沦陷的温度，甚至印着他此刻荒诞的举止。萧迟也生出一股刀割般的快感，他把沈泽川揉热了，让这水激荡起来。他把沈泽川从云端箍在自己臂弯里，沉重地挤压着，放肆地舔咬着。他咬着沈泽川的后颈，像含着一口迷魂汤。他再也不是坐怀不乱的伪君子，他是黑暗里知道黄龙的凡夫俗子。他让沈泽川记不起茶室天坑，也让沈泽川忘不掉这激烈的交融。他们都没有救命稻草，这一夜才是脱离苦难的放纵。快感像是焚身的烈火，沈泽川伸手去够床头，萧迟也把他拽回来锁在怀抱里。萧迟也耳语： 来撒野，你要我疯，你怎么敢跑？你不是想看谁更狠吗？我不怕。 沈泽川的脸颊蹭着被褥，闭眸喘息，这张脸上痛苦与承受不起的神情都是令人着迷的勾引。他怎么长成了这个模样？萧迟也捏起他的下巴吻着他，不让他喘息，不让他休息，在腰眼发麻的空隙里浇透了他。他不想认输，但是他已经被击败了。萧迟也睡着了，他的凶猛与愤怒皆化在了眉眼间，变成带着点莽撞的不高兴。他握着沈泽川的一只手腕，让两个人在冬夜里如同依偎，把那残忍的吻也变作了烫人的炉。外边的雪下了一夜，像柳絮轻飘，没有风声。天快亮时，沈泽川抽出了手腕，萧迟也的手指追着他而去，在被褥间动了动。门外的陈阳见沈泽川出来，沈泽川言简意赅地说道： 教场。 陈阳颔首要让开时，瞥见了沈泽川唇上的伤，他欲言又止。沈泽川看他一眼，对他的心思洞察秋毫。 近几日锦衣卫的重编调令该下来了，这段时日承蒙照顾了。 前些日子 翻译的事情不提也罢。 沈泽川今日无端的有些冷情。 日后大家行走去都难免碰头，我谨慎行事，也劝诸位禁军兄弟谨慎行事。 陈阳一顿，沈泽川却笑了： 禁军如今的好日子来之不易，但是风水轮流转，往后谁说得准呢？ 璎珞不等陈阳答话，他已经先跑出去了。丁桃拍掉肩头的雪，倒身下来掉在半空摇晃，叼着笔望着沈泽川的背影直皱眉。陈阳见状问： 怎么了？ 你不觉得他今日有些难过吗？ 陈阳转头看见了沈泽川的跑脚。 是吗？我看着还行，带笑呢。 丁涛从胸口掏出小本，就这样吊着写了几笔，感叹道： 许是昨晚跟二公子打架的缘故，我听着动静不小。 陈阳有些许尴尬，往上看了看， 估计你没教他通点人事吗？算算这小子也16了， 在李北都该娶妻了。 古晶没回话。 听着没有？ 带着棉花呢。 丁涛塞回小本，翻回去，摘了古晶一只耳朵的棉花，喊道：“ 金哥，陈阳叫你呢。” 古晶一个机灵，险些从上边滑下来。他推开丁涛的脸，皱着眉，露出头：“ 什么？” 陈阳指了指丁涛，说：“ 把他打发了，卖掉，贴你这个月的酒钱。” 古晶勒了丁涛的脖梗。 称量也卖不了几个子儿。 里边传来动静，三个人一齐晋升。半晌后，萧迟也出来了，他套着衣，眼睛扫了一圈，看向丁涛。 过段日子大哥要入都，无关紧要的事情就不要报了。 萧迟也说话时唇间微痛，他用舌尖抵了抵，也迅速地放弃了。丁涛小鸡啄米一般的用力点头。萧迟也顿了一会儿，说：“ 你怎么还在这儿？” 丁涛困惑地挠了把后脑勺，看完陈阳，又看古今，最后看回萧迟也：“ 公子，我今日当差呢。”“ 让你盯的人呢？”“ 走了。” 萧迟也没做声，待陈阳牵过马，他翻身上去，临出门时指了指丁涛：“ 把他给扔了。” 丁涛还没爬上马，闻言没来得及反应，已经被陈阳和古晶架起来了。他大惊失色，攥着自己的小本：“ 别啊，公子！公子，我进来没犯事儿啊。” 人已经被扔出去了。陈阳扔完人上前：“ 主子，今日师父该到了。” 萧迟也二话没说，打马就往城外去。沈泽川没有去封山教场，而是冒雪回了昭罪寺。纪刚有些日子没见着他了，放人进来之后就赶着去买烧鸡。齐太府也好些日子没见着他了，这会儿握着笔密言写着字，见他走进来，赶忙丢了笔招呼道：“ 南柱。” 沈泽川仙袍端坐在齐太府对面：“ 锦衣卫的调令要下来了吧？想往哪里去？”“ 栾鱼司，凑在御前。” 齐太傅颔首，看见他唇上的伤，转而问道：“ 外边进来可发生了什么事？” 沈泽川静了片刻，说：“ 皇上如今有海量以保驾护航，只怕朽木也能充栋梁了。我当日救萧二，是皇上登基已成定事，杀了他反而会乱了棋盘。”“ 棋盘乱不算什么，怕的是方寸乱。待在萧二身边的日子里，可有了什么新看法？” 齐太傅看着他。沈泽川擦着指尖沾到的墨，用了半晌思考，才说：“ 他生在了萧继明的后面，太可惜了。这一生压得住他便罢了，若是压不住他。” 沈泽昌看向齐太傅，没再继续说。齐太傅反而说：“ 兰州，你还没有明白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